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25周年，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朝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和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最近发表联合声明，称颂了金正日同志将朝鲜人民军加强和发展成为一支能够一举打败任何大敌的百战百胜的革命队伍的不朽业绩。